全面实现中西医结合，实现呢中医健康管理，哎，就是让大家伙我们学好中医文化，实践好呢中西结合的疗法。哎，中医同样可以让我们慢性病人啊明明白白健健康康的活着，是吧？当然了，你说学中医可不是说你学一天你就学明白了，啊，它是有一个从小到大，从简入繁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像大家，你十年前，啊，跟着我徐振邦学中医的上医治胃病，和十年后，你现在学习阴阳五行、四季养生、元气五脏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那个深度，啊，你的那个认知理解的能力，和区别分析的辩证的能力，那都是大不同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希望大家呢能够跟住啊，咱们这个中医文化的步伐，啊，跟上咱们这个养生论坛的这个什么呢进程，是吧？咱别掉队啊，在健康路上啊，咱们共同的啊，健健康康的享受快乐和幸福啊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就从心脏不好的十大信号说起啊。我们中医说叫观其标而知其本，哎，也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好的中医啊，你一定要有入木三分的能力啊，一定要具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。所以中医看病是观其标知其本，那么中医治病呢，哎，它是治其本而求其标，是不是啊？它可不是刻舟求剑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它是通过内养元气、内调脏腑而达到外在症状的康复，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常说中医是治根儿的啊，不是吃顶药。那么中医治的根儿在哪儿啊？啊，根在五脏啊，根在元气。那么中医想治根儿，一定要先知根，是不是啊？知道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原则和道理，我们才能什么呢，哎，针对根本进行预防和调养。好，下面来说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，说第一条，是吧？中医说舌为心苗后心脏，啊，也就是说中医观舌之心啊，观舌之心。咱们先说个轻的，是不是 啊先说个轻的。哎，第一条啊，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的第一条叫舌边齿痕，心气虚，是吧？我们新听众朋友做健康笔记的可以记一记啊，老听众你那老笔记本应该揉啊，应该揉啊。说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说你想知道你心脏好不好吗？啊，早上起床照照镜子啊，看看舌头，你就知道你那心脏好不好了，是吧？说我看舌头怎么就能知道心脏好不好呢，是吧？舌头上有牙印儿啊，我们中医把它叫齿痕，这啥意思？你上柏油马路上你给我踩个脚印我看看啊，说下雪天我们在雪地上可以踩出脚印，是吧？我们到海边玩，在那湿湿的沙滩上我们能踩出脚印，是不是啊？你再或者什么呢，河边的泥啊，刚下完雨你上那泥里边踩，能踩出个脚印啊。所以舌上有齿痕，不是那牙非要给那舌头咬个印啊，不是的啊。哎，唇亡齿寒呐，是吧？人这个舌和齿他们都是邻居，他们之间没有仇恨，是吧？那我为什么在舌边上却留了一圈牙印呢？告诉大家，是那舌头有浮肿啊，是那舌头有浮肿。就像心衰的病人说，我白天走走路，哎呀，腿也胖了， 腿变粗了，鞋也紧了。其实鞋不能变，就是腿肿了，脚肿了，鞋才显得紧。哎呀，脱下鞋，脱下袜子一看，啊，脚踝那就勒出印来了。这都是心衰的表现，是吧？而比这个下肢浮肿更早的表现，就是舌边的齿痕。啊，舌边的齿痕。什么叫心气虚？是吧？心主血脉，血为气之母，气为血之帅，是吧？那这个气虚了，你那个血就没有了强大的元帅，血流就缓慢，人就会心肌缺血，人就会没精神，人就会没劲儿，甚至眼皮都懒得睁开，对不对？哎，而且舌边有齿痕的人还有一个特点，什么呢？老困倦，是吧？人家睡醒了吧就精神了，他睡醒了还困，这也都是心气虚的表现。那心气虚怎么办呢？啊，气为阳，血为阴，所以心气虚是心阳虚的表现。心阳虚怎么办？虚则补之，实则泻之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心阳虚哦，铁皮石斛，红景天是补心阳的。哎，这个西洋参是补肺的津液的。这铁皮石斛是养肝血的。所以啊，这一个养心的食补之方就体现了虚则补其母。是不是啊？心气为什么虚啊？哎，就是肝血不足。所以低血压的人就容易心气虚。过度劳累的人也容易心气虚。是吧？你特别工作烦劳，哎呀，这天累的到家往床上一躺啊，什么都不想干了。一照镜子，舌边齿痕。哎，心气虚。养我们的心的气虚。啊，养我们的心气虚。是不是啊？抗自由基，清除体内的垃圾。自由基没了，细胞带电了，细胞电量充足，哎，也是来补充心气的另一个方法。只不过是一个是从补肝养肺来补心气，一个是从给细胞充电清除自由基来养补心气，这是心气亏虚的两个补充的渠道，双管齐下，哎，那就会更加的显著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人想健康，哎，就要实现三通啊，胃肠通、心脑通、经络通，是吧？心脑通啊，脑通我们给大家说完了啊，防中风啊，中风康复的八大疗法，是吧？啊，中风的成因，是吧？中风的什么呢？康复的这个历程。啊，这都做了详细的介绍。今天呢接着说这个心脏的疾病的保健和预防。在说这个心脏的三大疾病，是吧，心律失常型的冠心病、心绞痛和心梗之前，先要重点的说说中医通过望闻问切，是吧，望就是望诊，闻就是听诊，问就是问诊病因嘛，切就是切脉，是不是啊？老中医通过四诊合参来辨明心脏疾病、心脏好坏的一个什么呢？方法。那么我们给大家总结的叫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啊，十大表现啊。上回说了个舌边齿痕、心气虚啊，舌的尖儿啊边儿啊周围有牙印儿， 啊，那是心的气虚。啊，什么叫气虚啊？气虚就是阳虚，功能不足，力道不够，是吧？要补肺肾，啊，要养元气，是吧？今儿呢，说这个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之二，是吧？还说在舌头上的事儿啊，还说在舌头上的事儿，是吧？叫舌尖发红，心火旺，啊，你看上回讲的叫心气虚，心气虚的人不能劳累，是吧？心气虚的人容易低血压，老疲乏无力、困倦，是吧？那么舌尖发红、心火旺的人呢？哎，这样的人和那心气虚的就恰恰相反。哎，恰恰相反，是吧？说怎么回事啊？一伸舌头，一照镜子，好家伙，啊，舌尖痛红痛红的，啊，跟个那个熟透了的草莓似的，啊，所以呀，中医也把心火旺的这个舌头称之为叫草莓舌，啊，草莓舌。说什么叫心火呀？是吧？叫气过则为火。哎，气过则为火，啊，啥意思？是吧？人这心是主血脉的，心呢又主神明，所以人活得幸不幸福就看人的心肾。心是人的欲望，而肾是人的本事。所以呀，是吧？这心它是啥？它就是你到百货商场、到超市，你想买多少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我看什么想买什么，得心火旺，哈哈，心火旺，是吧？那肾是什么呢？那肾就是你兜里揣了多少钱。所以我们常讲啊，叫心肾相交，心肾相交。心肾相交什么意思啊？心肾相交就是水火相济，好睡眠，是吧？一觉睡起来，哎，人特别有精神，天黑了知道困，天亮了知道醒，这都是水火相济的表现。那么今儿给大家讲了舌尖发红，心火旺，是吧？好多人说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老中医开方子了，说喝点那个莲子心泡的苦茶吧，是不是啊？苦味可以泻心火，是吧？但苦味东西不能吃多了啊，苦味东西吃多了反伤心阳，还会引起胃肠的呕吐啊，这就不好了啊。那么心火到底哪儿来的？大家伙听着啊，心火是哪儿来的？哎，就是心血不足，阴不至阳啊。那么人的心血它又受人的什么呢？肾水的主管。所以大家你这儿要听明白啊，哎，水干了那锅它就糊了啊，就跟你家里煮粥一样，水少了你就煮成干饭了，你还接着烧火，那锅就糊了，就冒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心火旺，一个就是人的心的欲望太强，二一个就是心血不足，三呢就是人的肾水肾精不足，不能来平复这个心火，正所谓水不治火也，是不是？那么如果说喝莲子心的这个茶是治心火的一个食疗小方，是救急的话，那么告诉你，真正的治心火旺的根儿还得从补肾开始。所以舌尖发红心火旺的朋友，是吧？咱们要每天晚上吃补肾精的，是吧？心火旺的人他往往失眠，啊，往往失眠。你睡觉好的人你心火就不旺，对不对？反过来你心火旺的人他都失眠，而且入睡困难，翻来覆去。所以呀，舌尖发红的时候，人参是生津止渴啊，不要一说人参大家就想到上火， 人参还有它温柔的一面，叫生津止渴。啊，为什么有火呀？就是你津液不能上乘，所以呀，人参补气第一呀。啊，李时珍说人参补气第一，是不是啊？三七补血第一，干什么呢？啊，这人参补气第一，就是因为它能水火同补，它能生津止渴。所以呀，人参，哎，葡萄酿的酒，葡萄酿的酒本身是阴寒的，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你寒性体质的人，你少喝葡萄酒啊。葡萄酒啊是阴寒的，因为它是葡萄果酿的嘛。所以说，你看有人说，那外国人老喝葡萄酒，那外国人天天吃烤肉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哎，烧烤类东西上火，你吃点阴寒的葡萄酒能驱寒啊，能去火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葡萄酒叫滋阴的东西。你痰湿厚重，你还喝葡萄酒，你就不如喝点黄酒。黄酒是大补气血、驱风散寒的，舒筋活络，是吧？所以要区分开，是吧？这心脏不好的第二大表现啊，舌尖发红，心火旺，想治心火，补肾水。补肾水的同时怎么办？哎，人参生津止渴，葡萄酿酒滋阴平火，啊，滋阴平火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样一来呢，哎，就能把舌尖发红、心火旺、人老烦躁失眠，啊，天天见谁想跟谁吵架，说这心火旺的人，哎，都要敛一敛心的虚火，这是心脏不好的第二大表现的心火旺。心脏不好有十个表现呢，是不是啊？这舌头让我们说了俩了，啊，说了俩了，再说一个，啊，再说一个，啊，舌根紫黑，淤血成，是吧？啊，我们看了舌面，啊，有没有齿痕呢？舌面有齿痕的叫心气虚，啊，看看舌尖红不红啊？舌尖痛红草莓舌，那是心火旺，是吧？心火旺的少操心，少管闲事儿，不然那心火越来越旺，是不是啊？麻烦了，哎。那么看完舌尖，看完舌面，哎，把舌头翘起来，把舌尖翘起来，是吧？你看咱们吃救心丸，哎，不要拿水送啊。为什么要把救心丸含在舌下呀？因为舌下有静脉虫，啊，舌下静脉吸收比你吃到肚子里更快的可以到达心脏，所以救心丸要舌下含服，啊，感觉火烧火燎的，感觉脸通红，哎，你脸为啥通红？扩张血管的，脸通红，心脏就扩灌了，所以没事老吃救心丸的人，那脸上微循环就扩张了，脸上有血丝啊，怎么来的？哎，因为扩血管的药，全身血管都扩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不当扩张心脏冠脉，还扩张脸上的血管啊。那么舌根把舌头翘起来一看，舌头底下的血管它是静脉血管，本身呢是暗红色的，但是很捋顺。那我要说的是什么？是舌根舌头下面底下鼓了两个大紫血泡，有的一大一小，有的两个都挺大，有的刚鼓一个啊。就是舌头底下舌下静脉虫曲张了，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中医说舌为心苗后心脏，你想知道你那心脏血管流的畅不畅通吗？哎，它流的畅通，你舌下血管就规规矩矩的，你心脏的血管急了拐弯，淤血藏心，你舌头根底下就大紫血泡。所以啊，也有人呢急救心脏的时候，是吧？给这舌下静脉丛放血，是不是啊？放血，把淤血排出来，啊，把淤血排出来，包括那脑出血，为什么十个手指指尖拿三棱针挑破了往出挤血，那挤出来都是黑血？哎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末梢的淤血通了，你内脏的淤血才能走。其实这个跟什么呢？就跟那医生给病人打针挂滴流的时候，拿手弹那个什么呢？气泡啊，把那个输液的那里边的气泡啊都给它排出去，道理是一样的啊。 就把末梢通了，哎，它有利于内部的气血畅通。但是我倒不建议大家说没事就把那舌头底下紫血泡挑了，那出血它毕竟好多人他是恐惧感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不妨呢用一些什么呢，哎，活血化瘀的方法啊，活血化瘀的方法啊，舌下淤血有大紫血泡，说明心脏就有淤血，心脏有淤血，脑血管就有淤血，哎，心脑是同源的嘛。人有淤血，轻则烦躁，重则它就有跳痛啊，有刺痛和跳痛，淤血形成了嘛，它就一蹦一蹦的跳痛。因为淤血一天是淤血，两天就是毒血，是垃圾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舌下淤血，心脏淤血你不知道，腿上静脉曲张就知道吧，静脉曲张要得老烂腿啊。所以淤血就是毒血，毒血垃圾它就要伤人的身体的，是吧？所以老烂腿，那个静脉曲张老烂腿，皮肤破溃它不容易愈合的道理就在这儿，因为它是毒血垃圾的血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心脏呢，咱们给大家讲的是心脏不好的十条表现。咱们上回说了三条啊，说了三条。温故而知新呐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人学知识不能学那个熊瞎子掰苞米，是吧？掰了一穗苞米，搁着我一夹，再掰一穗，再一夹，是吧？到最后就剩搁着我那一穗了，哎，为什么呢？掉一个夹一个，那不行啊！学了新知识，忘了老知识，你到最后就剩那么点啊！所以人呢，要学会积累啊，学会积累。心脏不好的十条表现啊，头三条：舌边齿痕，心气虚啊，舌边啊边缘呢有齿痕的，有牙印的啊，心气亏虚。心脏不好的第二个表现：舌尖发红，心火旺啊。心火旺怎么办呢？啊，心火旺吃点莲子心泡水代茶饮啊。心火旺的人别熬夜，是吧？心火旺的人呢别吃啊辛辣刺激的食物，是吧？心火旺不要治心，而要医肾，填固肾水，水火相济啊，阴阳相交，就能实现什么呢？哎，平衡啊。所以心火旺要培固肾精，咱们吃补肾精的。心脏不好的第三个表现：舌根紫黑，有淤血。说大家照镜子，把舌头翘起来，舌头底下有大紫的淤血泡，哎，你不要认为这只是舌头的淤血，是吧？中医啊，入目三分，望闻问切，四诊合参啊。你不要看中医啊你就考大夫，现在有些人是吧，一看中医什么话不说啊，都是哑剧来的，一伸胳膊来，你给我摸摸脉，看我有什么病。我说你当我们中医是算命先生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中医者叫四诊合参，望诊观其形，是吧？观其形，观其色，哎，观人的步态。什么叫望？望就是由远及近，是吧？病人一进屋，大夫就瞅着你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不是说你坐大夫跟前儿像面那么看，不是。望其形，观其色，这叫望诊。哎，闻其声啊，听人说话的声音有没有痰湿之音，听人的咳嗽的声音，听人喘息的声音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叫闻其声啊。问 问就是问病史，问病程。啊，你这病怎么得的？啊，得多久了？啊，怎么个不舒坦法啊？这叫问诊，是吧？通过问了解病情，是吧？最了解病情的应该是病人自己。医生是通过问，通过病人的嘴才知道你什么感觉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最后一诊才是切，叫切脉啊，切脉，朔热迟寒滑有痰，沉潜水蓄阴经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通过脉诊啊，知道你这个气血循行的情况、脉络的情况、脏腑的情况，是吧？而后把这四诊合参，综合参考才知道你什么毛病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不要啊，一伸手啊，你给我摸脉有什么病啊？别考大夫，是吧？你考大夫有什么用啊？是吧？啊，说说你病，不见得能治好你的病，哎，只有改了错，知病因，改错才是治病的第一法则，是吧？所以养生论坛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听养生疗法，我们的中医健康管理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做，哎，道理就是你得有真功实效。哎，怎么才能有真功实效啊？哎，就是改错。哎，不但要知道病怎么得的，怎么来的，还要知道病是怎么好的。啊，正所谓知其然，啊，还要知其所以然。所以啊，有了中西结合的养生文化，啊，我们不是在让你胡乐胡都的活，啊，而是运用中医的智慧，让你明明白白的活。啊，正所谓元气为根，是吧？五脏为本，根本强壮，啊，才有什么呢？经络的畅通，四肢百节的健康，啊，这大家明确啊。那舌根紫黑，有淤血，说的就是心脏有淤血。什么叫淤啊？淤就是淤阻不通，是吧？淤阻不通。正所谓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是吧？流动的水沟不会发臭啊，转动的门轴它长不了蛀虫，对吧？那么有了淤血呢，麻烦了啊。你看那护城河啊，北京的护城河那臭水沟子那臭啊，那水不流啊，它就是淤，淤在那儿它就没变。所以呀，舌根那个血为什么紫黑色的？淤血啊，它没有流，它淤在那儿了，它就是毒血，是吧？所以淤血就会人刺痛，淤血就会产生毒血，是吧？所以心脏也会有淤血，心脏有淤血人就会烦躁，是吧？心脏有淤血就会心肌缺血无力。所以心肌缺血，心肌缺血不是心脏没有血，是血行不畅的淤血，是没有氧气只有二氧化碳的陈旧的静脉血，垃圾血。所以呀，那有淤血怎么调治啊？哎，中医应对淤血的方案叫活血化瘀。活血化瘀我们用银杏、三七、山楂、茶多酚，是吧？说他们各有什么作用。银杏，是吧？啊，在江南一带啊，老早就有拿银杏叶子泡水喝的，是吧？我说你别喝了，是吧？银杏叶子泡水喝不但降不了血脂，怎么着还容易喝出来银杏中毒来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银杏叶晒干了，你泡水并泡不出来里边的有效成分。那有效成分叫什么呢？叫银杏皂苷啊，银杏皂苷。而且呢，银杏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，银杏抗辐射啊，抗辐射 啊，银杏里边除了有银杏这个黄酮，它还有铁内酯啊，铁内酯，哎，抗细胞突变。那么银杏黄酮它能够化血脂，哎，它能够活血化瘀，哎，所以老百姓常吃那个银杏叶片，哎，都是抗动脉硬化啊，抗动脉硬化。但是呢，你光抗动脉硬化不行，啊，你看活血化瘀，活血化瘀，是吧？淤血，它形成了动脉硬化斑块，或者淤血内流，它就容易造成血管内膜的损害。换而言之来讲，是吧？你就是身上那个疮疤，你把疤揭了，疤痕底下是不是还有新鲜的出血点呢？它还会结新的疤，是不是？说怎么样能活血化瘀，还不伤血管内膜呢？哎，它就需要一个修复。哎，这里就有了什么呢？哎，有了三七。三七补血第一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，人参补气第一啊，三七补血第一啊。大家都知道三七补血，哎，好多人不知道的，三七还能止血，还能化瘀，还能什么呢？哎，定痛消炎啊。所以给那肾炎啊，包括胃溃疡、胃黏膜出血那个，哎，我们给大家吃了一个三七止血方。所以银杏加三七，抗动脉硬化，抗动脉硬化。如果老是活血化瘀，活大发劲儿的就容易有出血，是吧？出血就会长新的血栓，所以这是单用银杏的弊病啊。老百姓也都知道，哎呀，活血别活大发劲儿的，哎，活大发劲儿容易出现什么呢？小血管的破裂和出血，血管脆性增加，这是单用银杏的副作用。好了，银杏配三七啊，银杏配三七，它有一个完美的组合，是吧？银杏活血化瘀，抗动脉硬化，调血脂。三七呢，哎，活血化瘀，止血消肿，哎，修复血管内膜的损伤，是吧？那还有山楂呢，山楂啊，山楂是化脂的，它这个化脂是健胃消食的作用啊，不但化血脂，还化脂肪肝，啊，还化人的食积症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只看到了动脉硬化长脑袋上叫脑动脉硬化，啊，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，大家不知道的，啊，老年人那个便秘，老年人那个肠梗阻，你要问问你那个将军肚，肠子肠系膜上都挂着油呢。是不是啊？挂着油呢，哎，所以啊，肠系膜动脉硬化是老年人便秘的根本。而你吃通便的药，你不把肠系膜动脉硬化那个积食油脂化掉，将军肚不除，你动脉硬化能好吗？所以啊，哎，动脉硬化，啊，动脉硬化，啊，高脂血症。是吧？脂肪肝，是吧？包括那将军肚啊，啤酒肚，那些油脂的堆积都称之为痰湿。哎，这山楂就是化痰湿的啊。还有茶多酚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茶多酚它能够什么呢？提高脑细胞的活性，所以在抗老年痴呆方面，抗脑萎缩，提高神经兴奋性方面，这茶多酚和银杏三七山楂它们完美组合之后，哎，就形成了什么呢？辅助降脂，改善动脉硬化，促进脑供血，增加记忆力的这么一个综合的调理作用啊。这是舌根啊，紫黑有淤血，心脏的淤血啊，它也是全身淤血的标志，是吧？怎么说呀？哎， 因为心主血脉，是不是啊？心主血脉，是吧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你是绸缎庄的老板，是吧？结果呢，是吧？你自己穿个破衣喽嗖的，你还说你那绸缎是好绸缎，是吧？你是卖咸盐的，结果你家那菜里边一点咸味都没有，没滋没味的，你还说你是卖盐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就要为大家讲，血脂高的人，好家伙，你说血脂高和脂肪肝哪个重？肝是管脂肪代谢的，所以脂肪肝比血脂高重。那么心脏是管血脉的，你自己都淤血了，你说那你下面血脉能畅通吗？所以心脏的淤血是整个循环系统淤血的标志啊，一定要引起重视啊。当然了，对于心脏活血化瘀、抗动脉硬化是一方面啊，提高心肌的收缩力啊，补足人的心气，是吧？铁皮石斛补肝血，是吧？西洋参润肺气，红景天提高心脏的耐缺氧的能力，哎，养足心气，心脏波动有力，是活血化瘀的关键。活血养心，化瘀抗动脉硬化，化痰湿啊，活血化瘀，这是两个步骤啊，两个步骤，两个过程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心脏呢，咱们给大家讲的是心脏不好的十条表现。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之四，口唇紫干，心缺血，是吧？这就比较明了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它不像你看舌头那么麻烦，还张开嘴，还照镜子，哎，你平时生活当中能注意啊，尤其你看那先天心脏病的啊，说你这人怎么抹个紫色的口红啊，说我没抹口红啊，我这嘴唇就这颜色的，哎，口唇紫干，哎，这是口唇的末梢血管痉挛的表现啊。你说我没见过先天心脏病的，那你总见过什么呢？挨冻的吧，啊，说那冬天冻的直哆嗦，冻的口唇发紫，哎，这都是缺血的表现啊，外周血管痉挛啊，外周血管痉挛，是吧？那么这是心脏不好的第四个表现，口唇紫干啊，口唇紫干，这个相比那个舌下淤血啊，口唇紫干的改善要快得多啊，快得多，因为它是末梢啊，正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，是吧？大河无水小河干，所以相对于舌根的那个紫血泡，你那个口唇的紫干它就是末梢，它就是小河流，所以呢心脏缺血是吧，表现在口唇紫干上出现的比较早。同样啊，心脏供血稍有改善，那口唇紫干改善的也快，哎，所以这是出现最早啊，减轻最快的都是表现在口唇上啊，口唇上啊，你包括那小儿高烧缺氧啊，高烧缺氧啊，新生儿缺氧输液需要那个吸氧的，你都能看到口唇紫干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心脏不好的第四个表现。往下说啊，心脏不好的第五条表现啊，叫人老珠黄冠心病，是吧？你看人上了年纪吧，你看人上了年纪不愿意听这老字儿，是吧？事实上生活当中啊，叫说破无毒，咋的啊？你70岁80岁说你年轻你高兴，说老不爱听啊，是吧？你不爱听他也是老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啊，人叫什么呢？叫说破无毒啊，正确面对啊， 何况呢叫老当知老啊，人到老年呢正确面对这个老的问题，人人都会老，是不是啊？但是那老你别光盯那户口本，光盯那年龄，是吧？哎，你还要看看那个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。而什么叫生理年龄啊？啊，世界卫生组织用人家这个血管的老化程度叫血管年龄，用动脉硬化的程度来标志人的心理年龄，是吧？还用什么呢？还用那个骨龄啊，骨头的年龄，是吧？人到老了骨质疏松啊，年轻的孩子时候呢骨头在生长啊，长到十八九岁二十五六岁骨构线闭合不长个了，骨头成熟了啊，进入成熟期，是不是啊？过了更年期骨关节开始老化进入老年期，这是骨头的年龄，是不是啊？那当然了，还有这个什么心脏的年龄，是吧？肝脏的年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人的五脏六腑啊，人的器官啊，三十岁步入成熟期，三十岁之后正常衰老速度每年1%啊，疾病会加速衰老，是吧？衰老后更容易发生疾病，你看啊，所以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啊。所以人呢别忌讳老，是吧？这是生理的啊，生理的结构的年龄啊，还有一个叫心理年龄，心态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你越怕老，你心态越老，你就老得越快呗啊。人老了有一颗年轻的心态，不服老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还能呢健健身，锻炼锻炼身体，是吧？还能溜溜弯，很快乐，还能跳跳舞唱唱歌啊。人老心不老啊，你活的是这个心态啊。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啊，人的心理年龄，人的生理年龄啊，包括人的社会融入感啊，这是健康的标准啊，健康标准啊。把这个说清楚了啊，说人老珠黄啊，人老珠黄什么珠？眼珠，是吧？眼珠这还得照镜子啊，或者让别人帮你看看啊。这个健康人，你看小朋友啊，那眼珠是白眼珠，是白眼珠，黑眼仁是黑眼仁。哎呀，人上了年纪发现呢眼珠发黄了，你细细的一看，其实不是眼珠发黄，是眼睛那白眼珠上爬满了那个黄色的直指条纹啊，黄色的直指条纹，甚至有的人还长了大的那个黄的脂肪斑。哎，眼珠上的黄色脂质条纹就是你血管里长动脉硬化的标志。哎，所以叫人老珠黄冠心病。哎，这是动脉硬化的标志。那么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的第六条啊，你看第五条说的是眼珠上有黄色脂质条纹。哎，这是冠心病动脉硬化。哎，你看中医的望诊啊，望诊有窍门，你分往哪儿看，对不对？看眼睛知心脏，是吧？动脉硬化的人那眼睛跟死鱼眼睛似的，没眼，有眼无神啊，眼睛没有神，是吧？反过来你看呢，健康的人那个心脏健康的人那眼睛炯炯有神，眼睛冒亮光啊，眼睛冒亮光，你说这些是仪器能查出来的吗？但是你通过观察，通过中医望诊啊，就能够比那仪器啊，比你那高科技的仪器能够做到疾病的早发现，早发现早保健早调整早治疗，你不就早康复吗？是不是啊？这叫防患于未然呢啊，防患于未然啊。这是在人头面部和心脏缺血相关的内容啊。其实除了眼睛之外，耳朵上也能看出来啊。你看有的人，哎呦，你这老洗脸不洗耳朵呀，怎么着啊？哎，一看那个耳朵老跟没洗干净一样，抽抽巴巴的，哎，这从耳穴耳枕上，哎，那就是冠心病，那、啊、冠心病啊，尤其是那耳垂上啊，人家很圆润饱满啊，你那有裂纹，是吧？人家耳朵老跟洗不干净似的，你都得看看心脏的问题啊。这个我们就没把它列为条纹啊。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之七啊，是第七条啊，走路上楼常出气。哎呀，有人找我，徐老师你看我这什么毛病啊，老是气脉不够用， 老想长出一口气。哎，这个临床上医生把它叫疝太息。啊，疝太息是气儿不够用了，是心脏气虚的表现。啊，老百姓的话叫上气不接下气。不是肺子有毛病，是心气接不上肾气。哎，所以这疝太息的人他还容易打喷嚏尿裤子。来了尿憋不住把不住门，就是急的。哎，这都是心肾不交上下不顾了啊。那么走路上楼老想长出一口气，这个疝太息啊出现了心脏不好的表现了。啊，这个补心脏补心气的啊，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啊，它调的是心肝肺，是不是啊？铁皮石斛养肝血啊，西洋参润肺气啊，红景天呢提高心脏的耐缺氧的能力啊，所以中医说急则治其标啊，缓则出其本，哎，都告诉大家要慢慢的来啊，慢慢的来。这是心脏不好表现的第七条啊，第七条。心脏不好表现第八条就是下肢浮肿。啊，下肢浮肿。啊，夜重晨轻。啊，一到下午了，一到晚饭了，哎，下肢浮肿啊，腿发胀，发现那鞋都特别紧。其实是鞋变小了吗？不是。哎，脚面子也肿了。啊，下肢浮肿。这是心衰的表现啊，睡觉总能消。啊，有那严重的心衰的睡着觉也不消。啊，坐哪儿都喜欢把腿垫高点。啊，我又问大家了，你把腿抬高点垫高点能治心脏病吗？叫缓解。所以心脏有病你还得治心脏。啊，所以医生给吃的利尿药。啊，吃上哗哗一尿肿消了，浑身没劲儿。是吧，那也都不是治病的，都是缓解的。啊，一定要找病因。是吧，你那心脏病啥病因呢？是吧，把病因找到了，五脏补其不足泻其有余。啊，你这才能康复。啊，才能康复。啊。心脏不好的表现十条。咱们今天呢说了八条。啊，就给大家先说这么多啊，说这么多。啊，心脏是身体当中很能吃苦耐劳的这么一个器官。啊，中医把它叫什么呢？心为君主之官呢。是不是啊？作为君主之官，你就不能就得轻伤不下火线呗。啊，你能说敌人刚打过来我这当皇上的先投降了？没那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正所谓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所以心脏啊能吃苦耐劳，那心脏病呢？啊，心脏病呢？哎，心脏病是不发病则已，啊，一发病就有性命之忧，就要命了。啊，所以对于心脏疾患的早发现早治疗，它的预后才会好。等到你心衰了，心梗了，到了心脏病什么呢？发病要命的时候，你再想起来救命。你再想把它治好那就很难了。哎，所以时间就是心肌细胞啊。是不是啊，时间呢就是脑细胞脑神经。哎，而且心肌细胞和脑细胞一旦缺血五分钟往上